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诱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欢迎回来收听《胜在有心人》。 是啦，阿妈已经请完这个病假和事 假 了。搞定了，我已经。 搞定什么先？ 什么都搞定 了。例如 一个病假和一个事假。 心理肉体上都搞定了。 肉体上怎么搞定啊？ 吃完个药看完医生咯，那就被医生搞定 了。原来和医生搞了。 想死 啊。怎么怎么怎么，我发觉我们的方林好像越来越多人了，已经开始。 咁咪好咯， 好熱鬧， 係好熱鬧。 你有上過去咩？ 冇啊，我有冇？依家有啦。如果咪點知咧？ 係啊，我哋都係有上過去嘅。咁啊，留低一兩條腳毛咯。咁啊，最主要真係留得腳印嗰個係你嘅，你放心啦，阿晴。 我都懶咗一排啦，唔係懶咗一排，唔得閒一排。 唔緊要啊，即係全靠其他人幫我哋喺度。係 得噶啦，得噶啦，咁成日都。 喂，但係咧嗱，因為我哋而家改咗個時間錄音啊。 啊，係啊。 本來我哋係唔講啦，星期幾啦。 係啦。 但係咧就而家就。啱啱今晚咧就節目出街噶啦，最新一集。咁我哋而家呢一刻咧，亦都係錄緊節目嘅。 因為咧，我哋就覺得應該我哋出街嗰日咧，個科林上面就應該多啲聽眾喺度。 係，同埋會比較多啲人去下載嘅時候，咁啊睇下即係一路留言嘅時候，咁啊大 家可以 互動啲咯。 係啦，可以睇下可唔可以互動啲啊？其實嗰陣時我都有諗過咧，譬如可能開個電話咧，逢星期二哇俾人打入嚟咁樣，或者 封煙啊嘛。 係啦，但係 喂，你哋有冇 sponsor？ 喂，如果你哋啲聽眾，可以 sponsor 俾我哋嗰啲電話卡儲值嗰啲 咧，唔使唔使，我哋買一張儲值卡咧，嗱有得增值嘅你就打入嚟，冇得增即係你唔增值就打唔到入嚟，咁就已經 即係俾個電話佢哋幫我哋增值咪得咯。 唔係嗱，總之我哋有個電話號碼啦，嗱呢個電話咧就係呢個勝在有心人嘅， 多謝你哋， 係啦，逢親星期幾咧就會開著噶啦，某段時間會開著噶啦。咁如果若然啲人打唔入嘅話咧，咁唔該， 證明真係冇人， 唔係去啊去七仔買張增值，我會話俾你聽邊個台噶。 所以咪我俾你 number， 佢哋幫你增值啦。 其實咁樣好唔好咧？大家聽眾反映下。 反映下封煙好，但係好似自己增值嘅話就冇啦， 就冇啊！ 咁我哋其實都係一樣嘅，即係要自戰噶嘛呢啲嘢係咪先？要自 唔係因為我哋投資得太多金錢落去。 係啦，咁我哋即係買張卡，咁你哋幫你增值咗呢件，對於我哋嚟講一件美即係美滿嘅事。啱啱在上 唔係可能開到一兩集㗎，因為冇人入錢咧，你買張卡已經有錢。一兩集應該都開到 的，同埋啱啱上個禮拜我哋錄完音啊，嗰個假日咧，你記得？ 唔係上個禮拜，係禮拜日，今個禮拜嚟嘅。 啱啱過咗幾日之前啦，我哋錄完音之後咧，咁啊阿貓佢請咗病假同事假嘅關係啦，咁我哋啦，我同阿晴同埋阿嘉賓阿森，咁啊去咗嗰啲聖商店度睇嘢。 係。 我發覺咧入到去咧有一個嗰、那個感覺係。好似唔知點咁樣，嗰條友真係動起，呢個女士嚟㗎，係動起心望住你咁樣。係、你想揾啲咩嘢㗎？你隨便睇，一入到去我哋第一樣嘢睇咩 ？condom。 喂，原來係有啲 condom 咧，唔得你俾人呃咗喺台灣。有啲夜光 condom 係成條， 係啊，唔係得個頂。 我想話我都係未用過，我男伴見到咁樣之後，佢話不如唔好用呢樣。 哎呀， 咁你男伴就我覺得。 點啊？你 所以成條都係發覺前面咧就會係咩集中 火力崗位， 集中火力嗰個位， 係啦，跟住之後 你電筒咁樣樣， 唔係啊，佢話 嗰個光盤咁樣， 佢係前面嗰個位就寫住儲光位， 係啦， 後面就發光位。 喂，我想問，即係有啲似 laser 咁樣咧？ 少少少少咯。但係喺入邊點樣睇到啫？反正就係入邊。跟住之後，我哋就見到好多嗰啲震彈啊，咩雙震彈啊、三震彈，咩七個地方嗰啲。 俾個朋友做生日禮物咯，試過。 我哋入到去咧係講咩咧？就係話買 俾人哋 嘅。咁咧就嗰個下咧就變咗就係我買俾人哋嘅。咁佢不停喺度問：誒呢個啲咩 function 㗎？呢個啲咩玩？ 唔係，但係我覺得嗰度係唔夠大。 唔夠。當 我哋如果揾到一間又大，即係其實唔係揾嘅，係我哋得閒。 去。 係啊，灣 啦，銅鑼灣有啦， 旺角都有。 佢嗰度最多係咩啊？奀即係比較 size 100蚊四條嗰啲咁樣。 咁平啊！ 100蚊四條，喂大佬 T bag 嚟嘅啫，有幾多有幾多忽貨啊？ 唔係冬天我織條咩得啦？ 嗰啲我驚我會生熱仔啊！ 冬天我織條咩得啦？ 但係又有乜織啫？攞幾條攬綁埋一齊咪係咯？ 咁啊唔得，你可以織花噶嘛？可以織花點樣穿窿噶嘛？你真係用勾針勾。 擺後面有個花個後庭花。 一同，咁咪啊，咁咪就以佛開花咯，一同。 佢有個公仔，我覺得幾得意嘅。佢個公仔好似嗰啲即嗰啲士兵公仔啊，咁啊有三扭頭嘅，係啦，點樣得個頭出嚟咧？就係震彈嚟。 跟住我就即刻講咗一句啦，用完擺翻喺度，阿媽都唔知。 係啊，用完擺翻喺度，阿媽都唔會知嘅，真係。但我覺得有啲嘢就幾得意嘅，都嗰啲。 我中意嗰啲咧， 男 人係啊，加粗加長嗰啲咧， 少少即好似假咁，但係俾個男伴笠住插 喺度嘅， 佢插住。但係佢冇 feel 咧，如果插落女伴啊， 咪好厚下㗎嗰個， 就係咯，咁應該好遠嘅咯喎，不如叫佢揸住咧。 但係我係飛機用啊，即係飛機飛。 咁到嗰啲會唔會係俾嗰啲機名咧？會唔會咧？插後艇嘅時候有一啲攞攞突突嘅感覺啊嘛。 咩啊？咁你女士都可以有用㗎。 都可以，咁男士都可以啊嘛，都一樣可以有啊嘛。 咁呢啲嘢 both 嘅啫，即係 both 嘅就都係。 咁你好似啲 gamer 都可以用震彈。 其實我哋咧就好想揾一啲性商店，即係可以即係做一下啲訪問啊，各位男士。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咧都有呢個 topic 嘅，但係即係無奈在就係、是、每一次入嗰啲性商店咧，就唔知點解硬係有兩個男士喺度，我入親都係兩個男士。 唔係，我都女仔嘅喎，又。 入親去都係兩個男生。喂，大佬點樣做訪問啫？我又想偷拍佢哋咯，又想問下佢哋嗰啲嘢。 其實嗰個廟街問下啲叔叔都幾好笑，佢哋咪就擺曬地攤咁樣。 係啊，嗰啲啊， 嗯， 嗰啲我諗應該都 OK 啲嘅，係。 等我哋揾日做咗先啦。 即係有人又係一句啦，都係 sponsor 我哋嘅話，都係一件唔錯嘅事嚟噶。 sponsor 咩啊？ 咁你即係電話卡封於你揾。 嗱呢樣嘢我冇截先。 sponsor 我梗係想有啲就係性商店啊，各樣那樣嘅嘢都可以即係 sponsor 下。喂，我啲新玩具啊，咁我等我哋介紹下，等我哋又知道多啲啊嘛。我其實真係好想做到呢一樣。 可以俾埋版我哋就好添。 跟住之後我哋唔係跟住我哋又可以搞多啲比賽啦。 One piece 咁樣一件裝咁樣設夠用嘅。嗱，咁啊，啱啱我哋就喺度上緊科林，其實基本上你哋如果你哋而家呢一刻。即係星期二 嘅晚上， 係啦，啱啱就出咗街， 10:11到啦， 係啦，11:幾啦，而家都 11:到。 上咗科林嘅話咧，咁啊應該同我哋互動緊嘅。咁我哋而家咧就見到啱啱有一個朋友， 我哋覺得 OK 喎。 係啦，佢就有， 其實佢係琴晚開㗎啦呢個 post。 係啦，阿 Kimmy 啊，唔係喎，719啊， 阿嘉明啊， 係嘉明，係嘉明，係個嘉明，唔記得咗呢條友仔啊。佢有一個前奏，喺前奏裏面咧，佢有7point咧。呢7point咧，其實我想講一講嘅係，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哋之前講過嘅，但係你話要投票，即係邊一個最中意咧？其實就 即係我會比較中意輕苦大比內質嗱，但係講緊嘅唔係我中意我嘅伴侶輕苦我大比內質，而係我中意 唔係我哋逐個方講啊，不如橫掂佢哋好想知道女人嘅感覺。 我第一個咧就係初波， 初波咁你咩感覺？被搓嘅時候， 唔係跟住力度嘅問題， 係 係啦，有陣時佢啲力度太細力咧，我又唔好中意，即係感覺好似就係。 其實咧，你話搓波咧，我覺得其實佢可能你搓到佢前面嗰個乳頭硬咗之後咧， 拎旗 扯波旗， 係咪拎旗咯？ 我中意 講拎嚟， 我中意扯波旗，男人咪扯拎旗咯。咁樣咧，我覺得係跟住之後咧掃啊。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 手指喺個捏埋喺個波旗上面上下不停咁樣啪， 左右 咁 撩 咁快，唔使噗 手指。 我兩邊都一齊做呢個動作好正喎， 係啊係啊， 兩邊或者一邊錫住一邊喺度掃嗰個好好 嘅感覺。係啦係啦， 我呢個我都中意。 所以你話嗱比分啦，不如我哋將佢呢咁多個 point 評分。 我有100分， 我谂住10分最高嘅。 我唔系，我以为每一个咧 topic 系100分满分啊嘛。 唔系嗱，譬如初波咁样啦，你觉得你最中意边种？即系佢问你最中意边种嘅，但我就想评分。 佢净系初波，唔系话初到起旗啦。 咁我而家备注 OK， 备注要咁样嘅，系啦，要升旗， 要拉啦。 点解要咁啊？ 嗱，你 臭角哥嘢嘢。 不如哒哒哒哒哒， 即係我係左右唔同，係咪要呢啲樣你跟住嗰邊？ 我即係兩長衫， 即係角色噶，唔該問一問個男女 噶嘛，唔係咩啲兩咩 角色啊？問一問個女， 扯翻個國家旗袍一集哥哥， 唔識咁睇啊！唔該，我巴基斯坦嘅好嗎？ OK， 波蘭啊，唔該。我中意你呢个波兰咯， 嗱我提初波，你俾几多分？十分五分？ 嗱我备注埋嗰个条件咧就有五分嘅，我觉得 初波对， 即系你话最中意边组？即系你话嗰个兴奋度啦，譬如。即我就會覺得是都有五分 的，我覺得是一邊邊 即是右邊，不是右邊興奮的，那右邊幾分呢？ 右邊真的個感覺 我 是不是 我 會覺得 是左邊， 我都是左邊 化人所住跟住來蹦 不是麻煩加上隨意啊我想說分數會平均，什麼叫平均分呢？ 我會喜歡左邊，左邊多一點，即左邊的話我會給他有六分，右邊的話 四分 的 嘛， 四分上 的真的差一 點，那都是那句啦，都是五分， 是啦， 加上隨意都是五分。阿貓呢 概括曬啊， 阿貓 即是初波，你想想譬如可能齋初就帶有， 我比較喜歡男伴就在後面咯。 咩後面 他後面伸隻手 啊，哦咁啊係， 我中意 即係要揀埋角度啦， 該咯， 唔係正面係咪冇咁靈活啊？因為 正有啲尷尬嘅咯，都係中意佢喺後面多啲。 咁啊， 我笑吧。 其實我比較中意佢哋，其實有陣時唔需要太温柔。 你未俾分啊？ 嚇！啊後面嘅話咧就八分啦。 啊前面咧？ 前面係五分啦。 你中唔中意佢哋温柔啲對待你嗰對乳房？ 我中意。 哇！咁唔通大力揸落去啊？ 唔係有陣時咧，佢即係點講？有陣時太過温柔咧，就咁樣輕輕大過啲 女人嘅感覺。大力少少咁樣咧。 個問題係而家係講緊搓波，唔係摸波。 搓，我諗起猜餅， 我諗嗰個力度 OK 嘅。但係你話如果你摸，咁譬如摸咁樣，邊有 feel？ 摸真係唔得，係 咯， 摸係真係要 好痕添啊！我會覺得 有啲手指俾少少力，我諗會好啲啊。嗱，第二個咬耳仔，佢唔咬得唔得？ 唔係，係啦係啦，我都想個咬好似唔係咁好， 都幾痛。 嗱，譬如咁啦。咬耳仔第二個 point 咁樣 啦。嗱，我括住備住啊，伸條脷即係要喺個 耳仔窿 窿 喺 嗰度 撩下佢， 係啦， 或者喺個耳骨 耳窩 嗰度咧， 係咯，耳窩耳。 即係咧，其實咧，如果你話耳仔咧，我就麻麻嘅，即係我中意係耳下面呢個位，即 耳珠下邊， 耳珠下面呢個位，即係呢個咧 後些少， 係啦，後些少呢個位咧就即係佢唔係令到我係。好興奮，但佢會令到我好騷擾。 但係咬耳仔會俾七分喎，即係錫耳仔我意思。 如果咬耳仔我唔會俾分，我會尖巴佢。 唔係啊，即係佢錫嘅時候，嗰條脷啊，周圍咁樣去。 油脷啊。 係啦，嗰個會俾七分嘅，因為我都真係幾中意喺，同埋我比較中意就係可能喺耳仔嗰度咧停留，跟住吹啲氣啊，吸氣啊， 吹氣真係 OK。係啊，咁你俾幾分啊？ 耳仔是我死穴嚟噶， 咁你嘅分 我俾十分啊，都系死穴嚟嘅呢个。 哎呀，我又唔会喎，即系譬如可能，如果你话 啲男仔唔觉意，即系可能整到啲嘢，话可能整到啲 整， 有时弹可能弹啲会整到只耳仔噶嘛，有时搬嘢啊撞到佢嗨到，唔好话撞到嗨到嘅话，我都会即刻好望佢先。 哦，嗱，啱啱死穴就喺呢度啦。唔係，其實我就譬如可能你話，好似你話學阿南話齋啦，即係譬如可能你舐啊或者油膩，我就麻麻地中意，我會俾三分嘅啫。但係咧，譬如可能我話嗰個位咧，即係可能耳珠下面後面呢一個位，你錫好點樣都好啦，我起碼有七分咯都。係 啊。 係，同埋即係個問題，即係學你話齋吹氣嗰啲，我都 OK 嘅。 我即刻企唔穩啊！我真係即刻企。 我哋試下不如而家。 唔係真係好騷軟嘅嗰個感覺。 即係我吹落去都 OK， 但係你話即係舐我就麻麻地中意咯。 OK 啦，咁。 係咯。 通常呢個時候之後咧，我會用棉花棒撩一撩耳仔。 因為濕濕地嘛。 要我都要嘅呢一個都係。 係。 即係總之就係洗完之後，我都可能會走去洗一洗啊，咁個那樣。 我就反而我係條頸敏感過耳仔咯。 嚇。 係咯。 嗱呢一個啦，咁即係到呢個興吻鎖骨， 鎖骨即係呢個位， 鎖骨就即係條頸下邊， 下爬對落嗰個位啊， 即係嗰啲位咯。鎖骨其實應該都知邊個位㗎啦，大家都 咁即係咁講嘅。 興吻我係冇反應嘅，話俾你聽零。 我諗緊啊。 其實爽哥有咩反應呢？ 唔係㗎，有㗎，你會冇， 我會冇。 即係如果你錫你嘅爽哥嘅時候，同你講好性感，我都覺得幾有 feel 嘅。 啊 嚇， 冇嘅喎，完全冇反應喎。 我咁你有幾多分啊？啱？ 三分咯。 咁我都有三分。 有冇零分咯？ 系咯，但係個問題，其實咧，其實如果你咁樣分 分其他時間食地方，其他地方唔該。 例如咧， 例如睇 隻耳仔啊， 佢冇寫喎， 佢有其他啊嘛，唔係我都可以加落去噶嘛。係 啦，呢個係零分㗎，興奮傻骨，仲有一個 輕拍 pat pat 或者係輕搓嘅 pat pat。 輕拍佢，哦呢個啊， 即係咁樣打下，擠下 呢個。呢個係人哋對我定我哋對人哋啊？ 人哋對你啊， 多多扯埋去。 人哋細細打你一下，你還拖係嘛？唔 係，但係打 pat pat， 我唔中意打 pat pat， 但 我都唔中意。 我會中意就係左右手擺喺佢左右股，跟住之後咧就向外輕輕推出咯，係 即係搲開，搲開搲開啦，係嘛？ 呢個又唔係搓，又唔係拍，但係嗰個感覺 OK 嘅。 我覺得好似搣啲 B B 嘅面珠墩咁樣。 墩 OK 嘅 ，OK 嘅，你會俾幾多分先？ 我拍人啊， 即 係 我 拍人，我會好開心。 係啊，好爽喎，真係。 唔係，你又俾我拍，我又嗨啊！又又嗨啊！又又又啊！加油！快馬啊！ 邊度邊我唔改啊！ 快馬加鞭，冇錯，呢個成語 由來就係咁樣啊！ 要佢落力啲系咪佢喺上面跟住不停咁样拍？ 唔系我喺上边嘅话，摆佢个啰柚都 不停拍咯，加油！ 但 系 只 都 唔 够 长啊，大佬， 所以咪要加鞭。 唉，救命！ 有呢个我自己个人就唔系好中意对方咁样同我做嘅，其实 我麻麻， 我麻麻地一两分嘅就都系。 我麻麻地嘅啫， 我真係好麻啊呢個。 一兩分啊，俾唔俾到啊？我一分都咁。 我都唔係好愛啊，一兩分啦。 係是但啦。嗱呢個輕苦大比來質，我就唔係輕苦嘅 ，OK， 我係大大力咁樣攣落去嘅，我中意。 人哋攣落嚟， 我梗係攣去人哋度啦。 咦？講緊你啊！ 你啊！ 唔係，好在係俾個五嚟先。 我中意咁樣，但係我唔中意人哋咁樣對我嘅係。 即係不用個私藥， 應該係咁樣講啦。我比較係我係私藥者啦，會唔會好啲咧？私藥者啦， 都話男豬 SM 噶啦。 我唔係一個機會主義者嚟，係機會主義，唔係機會主持啊嚇。 唔係，佢係一個有機會就玩 SM 嘅主義者。我同佢再備註下，重組句子。 輕苦大比來就，我諗要用啲用少少指甲。 勾啊！ 玩少少指甲咁樣 掃。 系啦，呢個 OK 嘅， 我都覺得 OK 嘅。 有時咧，幫即係掃個男伴蛋蛋嘅時候，佢咪個蛋蛋都有毛毛噶嘛，硬係發覺到有啲特別濾嘅啲毛毛，哎覺得咧嗰 逆向啊， 唔係嗰幾條係特別營養不良，我想講，我一嘢掹咗，我好中意做呢樣嘢，我真係掹個位要毛。 唔係喎，我中意拗喎，即係我有指甲噶嘛，唔中意拗蛋蛋。 但係我比較唔係蛋蛋咧，你覺唔覺得喺開始嘅時候同中段同埋後段咧， 我就係想講啦， 你睇翻 係啦，係啊，但係男士咧，啲男仔係唔覺，咁就問我男伴話嚇， 佢扯痕咗之後反應唔同啦， 唔係同唔係佢扯痕咗，佢都唔係貼住曬嘅嗰個腐皮啊，但係佢出咗之後咧，就真係好飽滿咯，突然間啲蛋蛋都掉曬皮噶嘛， 係 咪先？掉曬鬆弛曬噶嘛，但係佢出咗之後咧，就係貼曬咯，好實嘅覺得，忍唔住要掹埋蛋翻，真係會點蛋翻？你平時唔會噶嘛？ 即係我 覺得我想講啊， 咩啊？ 你唔似施藥者， 我當然啦， 係咪？要彈要彈窿窿啊，大佬， 都係一皮啫嘛， 唔係佢飽滿咧，比較即係嗰個感覺。 咁咪又忍唔住，即係。係啊，真係忍唔住拍佢蛋一下嗰陣時會 係啊 ，OK， 真係好得意嘅，好神奇啊！ 我唔知佢巧蚊蚊啊，好似好多嗰啲慳文。 係啊，各位男聽眾，其實你自己有冇發覺自己都係咁樣嘅咧？ 係， 但係佢未扯旗同埋扯旗之後粒蛋已經唔同啲㗎啦， 係唔一樣㗎， 好高啊，升高咗咯，但係個腐皮就仲未貼到最高嘅， 係啦，即係嗰個感覺係真係差啲嘅，你真係望落去你。 嗰個感官問題你已經各有分別 啦。係啊，出咗之後好得意㗎，好得意咯，覺得好得意咯。 就係佢出咗之後，我好中意拗，我唔係好中意好似你掹掹咁樣。 即 係 掹佢啲皮咯，跟住放手咯。 我唔係好中意拗咯。 因為個男伴一定唔會有啲任何精力去阻止你做呢啲咁嘅嘢。係 有得你。 佢已經死 咗。 你由你啦，唔係太痛就算。 所以呢個冇。 唔係太痛就算啦。 唔係太痛就算啦，由你啦。 即係對於佢嚟講，掹毛都唔算痛啦。 佢都死咗啦， 唔係佢掹毛都任你掹啊？ 係啊，唔係佢未出之前平時都會噶。都任掹喎，摸摸下，咦 ，feel 到有兩條已經咁濁嘅，一手戳咗 佢。佢冇反應㗎。 佢可以點樣掹咗咯？ 哇，好痛啊！咁都得啊？佢有冇？ 佢開頭會嗌，跟住已經有我啦，已經唔嗌， 痛到麻木咗你死咯！ 唔係太過分咯，冇乜嘢嘅，唔係兩三條一齊掹都冇乜所謂啦、 哦。我正想講係咩叫過分呢？ 一集 我對於其他男士嚟講，可能話你掹我啲毛 已經過分㗎啦。 係啊，你掹我啲毛已經好過分嘅一件事嚟㗎啦嘛，可能就係、是。係 啊，佢唔俾我掹，我以後唔好㗎啦。我諗佢驚啲咯。 O K 喎，呢啲又係 training 之後嘅效果嚟㗎，真係。 Mark training 係硬係有一手。 係真係。要學嘢啦，各位女士，各位女聽眾，話俾你聽。嗱，呢個輕苦帶俾來質啊，我係主張佢係用指甲掃嘅啫，即係 掃上掃落， 掃上掃下，係啦，呢個都 OK 嘅，呢 個我都覺得 OK， 係 呢個都有五分嘅， 呢個我都有五分， 都 OK 嘅，好鬆埋咁，係 啦，但係你又係咁樣幫你嘅男伴都係咁樣掃嘅啫嘛，其實對方其實我發覺咧， 但係我掃下掃下都話係拗啷啷喎，仲 唔係啊？我發覺咧，原來大大力咧，捻佢大髀根咧， 鼻噶嘛， 佢會扯旗噶喎， 係咩？ 係喎， 即係撳佢死亡三角啊！ 佢最中意咧， 捻佢大髀根咧， 你又要 講姐姐，我死亡三角，好搞笑啊！真 係死亡三角，你形容下， 形容下呢個盤骨咯，大髀之間咯，嗰個三角位咯，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撳埋呢個位咧， 撳落去咧，佢就會嗌咯喎， 我以為係呢個位啊， 呢啲位， 佢嗌，但係你撳實佢，到你一放手，佢咧啲血咧 就會衝埋 啊！衝翻落腳嘅時候，佢中間好知都衝埋， 我覺得幾好玩嘅喎，你知唔知？ 我覺得係。又唔好理佢，等佢縮翻，又再撳佢 啦。係啊，即係嗌又唔係，唔係又係，咁然之後你放過我啦。呢個 moment 幾好噶，唔錯，幾開心嘅，我覺得。 我好似上緊呢個嗰啲急救圖啦，好似上緊急救圖。 可以唔到醫生咁點啊？ 放手啊！你遇唔到啊？ 係咁啦。 你等一等，我幫你啊，好嗎？ 其實筆舉咪咁嘅方法都唔錯啊！ 喂，可唔可以用呢個方法試下佢 得咧？ 係咪有冇筆舉咧？ 定係其實有啲人精神上係令到佢起唔到身嘅啫喎，唔關 有㗎，有好多都係精神，其實多數都係好多都係心理上咯。 係啦， 係啦，降降下嘅時候會軟弱咗咯。 會㗎，會㗎，突然間可能聽個電話。跟住就起唔到。 有啲電話都唔聽，搞搞下都會軟嘅喎。 時間一長咯，我覺得。 突然間佢哋個心飄去第二度，諗下其他嘢，集中唔到佢哋就會軟嘅啦。 呢一個 moment 嘅時候，我諗呢一招應該都可以搞搞佢喎。 嗯， 係死亡三角。 下一 part 先啦。 好開心啊！呢 part 三角。 係呢個三角好開心。 係啊。 好，轉頭見。 好，拜 拜。 有 iPhone 嘅你係咪想交流下使用心得呢？ 冇 iPhone 嘅你係咪仲係想認識多啲、知多啲呢？ 咁記住，我哋 iPhone 熱節目為大家會特別喺每月最尾一個禮拜五舉行 iPhone 茶聚。 有 iPhone 嘅 Tommy， 冇 iPhone 嘅西丸子， 仲有 Stella 呢， 到時喺茶聚度見你哋啦！ 想知道詳情，咁就要留意 Mobile Radio iPhone 熱 Forum 裏面嘅公佈啦。 綠色係啲乜？同志定係俾人吉？ 同志愛新鮮定係 boyfriend 大過天啊？ 魚塘入面有啲咩聲呢？我知病係咪咁得人驚啊？ 唔理你係咪同志， 一心起碼聽一次綠色和尚子。I try。 喂，又翻嚟咯， 玩耐咯，冇玩啲咁嘅嘢啦，黑要瞓啊。 好 讲啦，其实最惊系我咯， 系最惊嗰啲系应该系听众们咯，伤佢系不能够避开佢，要插住个 head， 两边都系， 唔系， 你应该都打晒板咁样咧， 真系好 夸 张 咁啊！ 唔好讲啦，我好惊嘅。喂，讲翻先啦，我哋头先讲开咧，咪话有个 point 咧，我哋上一集讲话港男港女咧，咪即系港男，会觉得啲女香港嘅女。 女士們咧就好貪錢啊咁樣嘅。但係其實我有個 point 咧，我又唔係好明喎。嗱，以我認識嘅可能大陸嘅女士咧，佢基本上咧，佢即係佢係冇諗過會嚟俾錢嘅。 嗯， 即係其實我都去過好多嗰啲即係卡拉 OK 啊。 嚇， 揾即係 disco 啊嗰啲，即都會去過，但係我完全唔覺得佢哋假設，即係佢唔會覺得自己會俾錢。但係點解嗱？譬如可能你香港男仔上到去玩，其實嗰個女仔都係唔俾錢㗎啦。點解佢又會覺得香港女仔好有問題啊？但係又唔覺得大陸女仔有問題？我就唔明呢個 point 咯。 佢哋會唔會覺得香港嘅女唔 係？但 係佢根本唔使俾錢咯。 唔係同埋我又覺得好古怪嘅喎。即係譬如可能嗱我唔知點樣講啦。總之嗰陣時我同人哋去嘅時候咧佢哋係冇諗過，即係香港嘅男仔係冇諗過個女仔會俾錢嘅、 oh. 即你明白我想講咩啊？即但係咧，譬如可能香港女仔又假設自己唔俾錢嘅時候，佢又會覺得佢好貪錢。當然啦，我都會係即係去嗰度玩， 佢嗰度質素嘅問題啊嘛，即係可能佢心理上嘅問題先。 嗱，我嗰陣時我因為我都。嗰陣時去就我哋去即咁我哋就梗係話喂幾多錢啊咁樣嗰啲、即我哋會俾翻錢一齊玩咁樣但係佢哋我唔知佢哋有冇問啦，但係據我所知就冇啦。仲要係咧， 花費勁唔勁先？我想問喺上邊 花費唔係好勁嘅啫， 一個人可能講緊都係$100留下，但係就已經有好多嘢，即可能係一個 budget 喺香港係用唔到嘅呢個 budget。 你 係啦係啦，試下加如那樣啦、啊， 但 係 上到去上到去唔飲芝華士啊， 飲 咩？中葉青， 米酒， 唔係佢飲嗰啲酒， 青州綠茶唔通？ 酒就平啲嘅，咁但係譬如可能即係咁講啊，譬如可能佢哋咧去玩嘅時候，可能香港嘅女仔跟埋佢上去玩嘅時候，香港女仔都唔使俾錢嘅、即都係唔會使俾 啦。心態上嘅問題先，我覺得大陸嘅物質仍然係屬於比較低啲嘅。 唔係，我仲可以講一樣嘢，你聽我講埋先啦。我 以為你講完啦嘛，大佬。 唔係啊，我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譬如可能咧，譬如我哋去啦，咁我哋冇諗過唔俾錢，話呢樣嗰樣，即各樣那樣啦。咁但係咧譬如可能嗰、那個人就可能阿 A 就有條女嚟，咁佢條女就大陸人嚟嘅，咁佢係可以 call 埋成班 friend， 講緊成班 friend 起碼六七個嚟玩噶嘛，即係咪因為有人帶到人去就可以唔使錢？我真係唔知，總之佢嗰啲朋友嘅朋友係 即係如果可以帶到人就唔使錢嘅，喂 call 我。一次過帶十個八個出嚟，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問題。 好明顯，阿男係媽麻煩。 唔係，首先一樣嘢就係，即係你覺得因為唔需要俾錢嘅話，我相信唔需要花費，應該有好多人都會願意出嚟。 但我唔係，其實我即係最想講一個 point 就係話 點解香港嘅男性願意花錢喺大陸嘅女孩子身上，而唔願意花費喺香港嘅女孩子身 上？唔係，即係譬如可能有陣時佢哋會咁，可能其實香港女仔又做得唔好，即係你冇假設性自己唔使俾錢先咯。但我又喺度諗喎，嗱，你冇假設性你自己唔使俾錢先，但大陸嗰啲其實好明顯已經假設咗自己唔使俾錢去嚟玩 嘅 啫。 那個回報會唔會唔同啊？香港嘅女仔可能覺得呢一樣嘢叫應份，應份嘅時候佢又覺得我唔需要啲咩回報，但係大陸嗰啲女仔會唔會就係、是，咦？你請咗我就我當哪？你請咗我嘅時候可能就會 唔係啊！我諗到啦，唔係啊！我諗到一樣嘢啦，可能波餅食得多啲。 會有波餅食， 有得食啊！ 有波餅食啊！可能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咁 即係佢哋唔係嗰啲女仔，即係其實 唔係，我覺得應該話點解香港男士上去咧可以即係願意付出呢啲咁嘅金錢咧，可能其實佢嘅收穫都不少。有講啲渣拿先啦、 啊，有啲嘢揸手應該話， 咪係咯， 唔係咁又係咪咧？我諗下先。其實， 我想講， 嗱，就算冇嘢， 虛榮心啊， 可能係啦， 虛榮心啊， 可能係咯，唔知啊，都係 咁樣講啦。香港人嘅男人可能攞緊公援啊，講緊嘅，可能攞緊公援，佢翻到上去，佢都願意去花費去揾呢啲女仔，又或者可能我請佢食飯，佢係攋嘅，係因為呢一個虛榮心，我都覺得係一個虛榮心作祟嚟 曬。講緊我記得啦，講緊可能每人兩嚿水咯。 咁咪上到去唔會俾人睇啫啦，香港去攞中援，可能啲女人或者其他人都 佢唔會話俾你聽， 即係可能會自己睇少 同埋你上到根本冇人知道你嘅身 世。係啦，只要我揸住幾千蚊喺上邊，我唔摁摁腳，係咪先？我都可以請你食一餐 半餐飯。但係而家好高㗎啦。好多嘢都 高，但唔係佢嘅可能講緊佢哋個指數高咗啫、你明白？但係可能佢哋普遍 唔係啊，佢個嗰啲叫佢個點講啊？ 香港人搵6000元，上面仍然都系搵1000多元啫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仍然都可能仲有5-6倍嘅差距啊，我觉得系。 其实唔系噶，而家已经搵得高咗好多噶咯，以我所知。 你高？我知道會高咗，即係以前我認識嗰啲可能講7-8百，咁而家佢都已經可能揾咗1500元啦，已經係佢已經係講緊差唔多一倍噶嘛，但係都係相差一即係5-6倍嘅距離啊嚇。 總之就我會覺得其實好難講咯，但係佢就真係甘心命抵請佢哋玩咯。 首先一樣嘢就係、是、會唔會香港啲女仔串串共？格格嚼嚼，即係嗰啲咧，我請你嘅時候，你仲 要求高，要求去啲咩地方食，或者譬如去玩要飲啲乜嘢咁樣。 係啦，格格嚼嚼咁樣，但係上面嗰啲女仔真係可能俾我嘅感覺係比較係嗰啲叫咩綿羊啲啊，即係 順 係啦，順德人啲啊係。 順德人， 順德人，你話點啊？話冇所謂啦，即係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咁啊。 即我又唔覺喎，我只可以講一樣嘢，唔係咯。 如果呢個佢哋大陸啲女仔修飾得自己好好， 係 啦，香港女仔就唔會咯，因為依家可能香港女仔嗰時揾錢多男仔啦，我仲使咩收收埋埋啫？ 係咪？唔係，其實就咁樣咯。可能個問題就可能嗰個女仔帶個人去玩，就諗住唔俾錢噶啦。咁佢就會謙卑啲啊。即係咪謙卑啊？即係佢個態度會好啲咯。 其實我都有啲男仔 friend 咧，就算出去同佢玩，真係唔使俾錢嘅喎，係佢哋自己男仔自己夾。 係啊係啊係，即係佢哋係咁咯。 公道嚟嘅喎，即係我都其實我諗住要俾錢嘅。當我問佢喂幾錢啊？佢哋就會同我唔使啦。 佢哋就係啦，夾曬㗎啦，咁樣咯，係 咯， 就我上次去玩嘅情況就係咁樣咯，即係之前去玩嗰啲情況就係。 即係唔可以概括曬所有港男啦，即係講大部分咯，亦都有少部分仲。好有風度嘅，我想講。 咁其實係嘅， 係嘅，咁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 即其實港男都係個名詞。 某部分嘅香港嘅女士，但係唔代表所有都係港女啊嘛，係咪？ 係，咁一定㗎啦。但我就唔明 白。即我相信就係請我哋食飯或者係請我哋食飯嗰啲人咧，絕對唔會背脊骨落㗎咯。你要明白一樣 飯先啦。 有一樣嘢就 會嘔飯。 即係你會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環境，你開心其實已經好 OK。係，有啲人就係請你食飯，我仲要受你氣，我頂你個肺啊！ 哇， 係咪先？ 呢啲真係可能食到一半 飽。我都有啫，有啲男仔都會講請個女仔出去食飯，都即係諗住追佢㗎啦。我點知個女仔 食完之後唔使追？ 係啊，食完之後真係好彩冇係佢條仔。 唔係應該係話好在我有食飯啫。唔係，即係即係咁樣講翻有個咁樣嘅嘢，即係我唔明嘅嘢啫，即係我唔明咯。即係譬如可能有啲男仔成日話啊，香港女仔恨錢啊咁，其實大陸嗰啲我完全冇覺得佢哋係諗住俾錢。 我恨嘅都恨錢嘅，我希望中六合彩我都。 呢個係我嘅心願嘅話。 即係我覺得所有人都會係有呢一樣嘢，但係只不過究竟係放大放得係咪好大啫？ 即係我會提出呢個問題嘅。 係啦。 系咯，咁我哋讲翻我哋应该要讲嘅嘢先。 湿吻， 湿吻，我哋哦，湿吻， 即系等于打车轮， 系啦， 即系法式接吻。 我唔系好好呢一样。 首先，对方一定唔可以有口臭，同埋我一定会留意佢棚牙污唔污糟先嘅。嗱，呢个我个人嘅卫生问题啊。 我 OK 喎。 咩？你 OK 咪即系我同埋棚牙。我讲咗，我食咗最好噶。問啊，又爆咪啦！ 有 胭 脂牙唔得，好 OK 喎， 唔係啊，我講緊 就 OK 啊，我十飛百飛魚先同你 share 啊， 食個臭豆腐先咯， 有啦，我話法式接吻啊，唔係話口臭同埋 我麻麻啲愛，我麻麻啲愛，除非真係情到濃時嘅話啦。 其實我個人中意蜻蜓點水多啲， 即係唔中意 Karen 車嘅話就真係個人衞生問題，即係你唔好有口氣咯。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大煞風景一件事嚟，你可能真係好。好開頭又 想 投入仔，係啦，跟住 就忍唔住隻右隻左手或者右手兜巴跣咗埋， 係啊，追埋嚟，跟住之後你就要避咯。不經意你就喺度。 我好想講你兩個嘅經驗，好好笑咯！一講法式接吻就諗起口臭同埋胭脂牙咯。我真係覺得你哋好，我又冇諗過呢樣嘢。 你第一句我 OK， 我講緊法式接吻 OK， 唔係講緊口臭同胭脂牙 OK。 哎呀， 你好激嘅， 唔 係啊，即係你譬如其實講真，你某程度上你無啦啦你唔會口臭噶嘛。 喂，晨早流流， 咁你梗係唔係嗰啲時間啦、啊？哦，原來阿南係比較中意晨燥。 我覺得唔係無啦啦會唔會口臭，有啲人嘅腸胃問題，即係都會影響佢個。 好慶幸我未遇過， 食完嗰啲 便秘啊，點解要？哎，我突然間諗起一啲嘢，嗰時咧嗱，譬如有啲環境問題，你唔可以放屁噶嘛，咪先可以忍住嘅。咁忍住之後，你咪會消失咗一個屁。原來咧，若干年嘅時間咧，佢喺其他通道走翻出嚟嘅。可能突然間講話，咦？點解隔離同一個口咁臭？其實可能係個屁嚟嘅。 救命！ 聽收音機講啊，真係。 O K。唔同嘅地方。 喂，咁你哋大家唔好忍屁啊，唔該。我通常有啲朋友咧就講一句：忍笑屙冷屎。 我 哋會有口氣 啊！我哋近排興屎尿屁，擺佢就係， 真係唔得了話俾你聽。但係法式濕吻就唔係唔得嘅 ，O K 嘅。 咁你俾幾多分啊？終於正經翻啦！ 唔係睇下真係睇下係邊 有冇口氣同埋有冇 煙屎牙，唔係口氣係一幾係最大問題，我覺得係真係。如果唔係 假設性冇啊，係 乜都冇嘅話，就睇下對方睇下 O 唔 OK 嗰啲。 其實我唔知道，我又覺得我冧個人 OK 咯。 有口臭嘅話，冧都唔係。 咁梗係都係嗰句啦， 佢冇 計呢樣嘢， 乜都冇，但係佢嘅技術，我覺得要 OK 咯，唔好淨係攞條脷咁樣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咯。係啊，我覺得係。要得閒唔係係要有 要得閒 要有一 part 嘅時候，可能你要錫佢條脷成個包住啊！ 有打車輪之外，有咩辦法可以訓練一下條脷嘅咧？令到靈活啲咧、 啊。以前啲人話係車厘子嗰、那個 定 係啦， 嗰條框 係啦，練佢 打裂 係啦。我話俾你聽，一定唔得，可能再吞埋落去都未死。 平時咧食蝦咪攞手搣嘅，咁有一次譬如因為佢某啲場合 唔 係 啊，我用牙咬嘅。 我都係用牙咬咯，但我見到我 friend 咧吞完， 我係搣蝦， 吞完隻蝦出嚟，啲肉同啲殼。是咬住曬一次咁倒翻出嚟咧，我話嚇你食咗啊，係啊咁咯。 但係 成嚿蝦係好完整咁走翻出嚟㗎，咁我哋算唔算係犀利咧？ 我知道我應該 OK， 因為我中意食雞腳，我可以雞腳之前 同只雞奶腳， 唔係我係每一拍都 選腳之前應該唔錯 喎。你真係好犀利啊！ 曬白骨啊，對方腳都係真㗎。成柱拎翻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已經係得翻啲骨噶啦，真係 好驚啊！即係我哋啲脷好似冇骨，就攣完之後咩唔 曬咁 大 個 模 樣。你嗰條脷唔係，我覺得你唔係一定要可能上下左右咁樣擺動嘅，唔一定係呢一個發色新聞。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可能你係含住嗰條脷啊， 淺入深出咁啊， 即係可能會係淺。 剪入心做难心出啊！ 条脷唔够长，顶唔到佢个吊钟 啊！住个吊钟讲嘢。 如果你顶到佢会呕咯， 呕 咗，呕咗，我讲啊， 打落出嚟咁， 好啦，够啦。点解我哋今期好核突？我哋今期兴核突啦！ 我俾五分， 好呕心啊！我即十问，我俾五分， 我俾六分， 我三分啦，唔该。 我 真 係麻麻。唔係啊，你明唔明啊？當阿貓咧係揞住個嘴啊，我三分啦，其實我即刻覺得佢好臭。佢遇親嘅都係臭。 唔係我嗰個唔係臭，只不過我麻麻係中意啫。我唔中意打完槍響之後，成個嘴都係口水 嘅。同埋啲口水 刮完之後 咧有陣味㗎。 係啊，就係唔中意嗰種感覺咯。係 啊，真係有陣味，唔知點解嗰陣味咧真係揮之不去。 你可以沖涼嘅， 我即刻搽花潤唇膏，撇一撇味咯。 我會洗面， 我都會洗面， 都會洗面。即係你洗完紙奶去擺面嗰啲，哇！ 彈完呢啲啊！ 欲知點解嘅時候咧，就聽翻之前嗰個 係啦，冇錯啦， 嗰個奶面實錄。 跟住呢一個舌尖玩吐詞啊！ 哇喂，我話俾你知。我好中意攞呢個，攞好中意攞啲棉花棒去撩肚臍嘅，因為我個入面有啲污糟嘅嘢喎，有啲黑色嘅污糟嘢。 我發覺我想講呢一個咪腐粉。 因為陶瓷好臭喎、 啊，我唔係啊，好臭啊入面啲嘢。 嗱，我想講嗱，各位聽眾，你大家試下，譬如擺個鼻哥窿落個陶瓷罐， 好難擺，好難。你叫佢嗱攞啲棉花棒輕撩一下，就攞條鎖鎖不如。 真係輸緊條路啊！ 我 尋 味真係好難睇、啊。係 啊，所以我咧最唔會，即係譬如你話。 你啱啱喺度讲喺个陶瓷咁样撩完之后锁实书根会落，喂晕咗嗰啲人咧，我要攞陶瓷，隔篱喺度，你个俾闻落执屎个， 插住个鼻哥窿啊，即刻 唔死俾你整死， 你知啊？即好似咧嗰啲咩 人体 吸 胶， 系吸晒啲氟气嗰时，一讲有张弹到上面，一啲 都系嗰句啦，唔死俾你玩死啦。 急症室都 慳翻一 百蚊啦嚇！唔得，呢個玩陶瓷真係唔得。 唔係，但係我就中意，譬如陶瓷下面嗰個位咧， 好多毛。 我想對過啲毛。 係啊， 對過好多毛。 陶瓷樓下咧有一條我掹一條咯喎，掹到去底褲個位一定。 我唔係喎，我中意一紮咁樣掹掹。即係我唔會掹出嚟， 我 連根拔起。 你哋個男伴咧個乳房乳頭位置有冇毛㗎？ 我以前嗰個有，我會攞眉鉗逐條掹曬佢咯。 呢個我都覺得咧有毛冇問題㗎喎，因為有一次我俾佢戒親， 俾條毛戒親， 我突然間戒到個嘴，哇好痛咩嚟啊？咩嘢啊？我話你喺你粒黏附近戒到啊！跟住之後，原來佢有掹啲羽毛 啊！呢真係叫羽毛啊！ 掹羽毛嘅習慣， 搞笑！男男點掹？ 打扮出嚟！ 我個脫毛器下次借佢用啦，好啦爽啊！ 唔係啊，玩 Wiz 嗰啲咧，搽落去剃嗰啲，咁樣好好玩喎、啊！ 即係兩條點樣玩？我中意係一紮，譬如 一紮係啊，啱啱圍住，哇！你可能咧，即係佢攣嘅時候，撥撥即係嗰個 用條脷撥 開啦，我想舉埋要左右撥開，側邊啲毛先揾到中間嗰粒嘢咯，撥撥喺個森林咁樣啊！ 唔係，所以去揾你妹妹都係咁樣啫。 真 係佢唔知都攞條脷撥撥，係咯，攞兩隻手 手啊嘛，但係佢咁狂啊嘛，你點樣揾佢個黏頭？ 我而家 佢點樣揾你粒陰唇喎？ 嗰位冇乜毛啊嘛， 哎呀好痛啊！笑到牙膠。 唔知各位你哋有冇聽到喺度窃笑狂笑嘅时候，你望下你侧边啲人有冇咁样望住你？ 我真系 唔系我惊佢哋咧，佢哋唔系望下侧边嗰啲人望住，佢即刻望下自己个粒。我有冇咧？即系简单啲嚟讲，阿南你宁愿佢唔好掹啊？ 系我宁愿佢唔掹毛， 唔会戒到条脷啊！ 佢唔掹羽毛都，佢就系掹完嗰条羽毛， 羽毛 戒出，跟住我真系觉得好痛。我话你攞咩戒我大佬？ 佢个毛，佢 攞条毛嚟戒我顶啊！ 阿南你羽毛戒亲， 又一十六啊吓！ 我肚痛有咩即係其他 咁大家自由發揮啦。 頭先 但係嗱，我鍾意呢都係嗰句啦，其實我喺科林呢有打過嘅，即係嗰啲嗰個我好鍾意呢，譬如可能呢舐個男伴舐到佢扯波旗啦，跟住之後其實你咪有啲口水嘅，其實 吹佢 嗱你站咗一陣先，即係譬如你舐完呢邊舐嗰邊咁樣啦，屌你冇笑啦，跟住之後咧你細細吹，即係吹下佢咧，其實係有 feel 嘅喎。 我喺度諗緊買番鹼蒲，你攞啲口水舐到佢請旗，跟住就吹喎，一吹個動作即係有個波喺度咯。 好核突啊！ 呢位咪呼嗰 我想话咁耐以嚟，我真系未试过玩脚趾呢样嘢喎。 嗯， 脚趾我试过， 我真系未试过。 脚趾真系试过，嗰个感觉哇，好难形容。其实真系好酥软噶喎， 吓， 即系因为对方一含嘅时候，佢有个温度啊嘛，口腔里边都有温度，同埋有湿度喺度。 如果唔系，点会中意俾佢帮佢？ 嗰个感觉系。第一次嘅話咧，其實好唔慣，好想踢開佢，係好唔慣，即係總之 會上癮啊！ 上癮啦，有冇 久唔久一次咯？係 啦， 可以成日咯。 你冇理由成日咁樣都未沖。 次次舐完， 次次都唔該。 唔該由呢度開始啊！ 我未洗腳，唔該幫我洗一洗。 由下至上嘅話，你千祈唔好嘴落嚟，我話俾你聽。 唔係啊，去到呢個位置就 OK， 即係我哋沖一沖涼先。唔係你飲啖水先啦，好嗎？ 俾支你先得淋 嘅飲啦，飲啦。救命啊！點解會咁噶？ 嗱，點解唔啊？係嘉明冇講。膝頭哥嗰啲位都係喎，其實都好敏感嘅，我覺得係。 係我最中意咧，用啲指甲咧咁樣撳住，跟住打開咁樣。 試下戴我男伴嗰個腳毛，應該幫佢掹曬先啦又。我戴埋個脫毛器出街咪出去。 唔係阿貓，你明明好中意動物㗎，啲動物都有毛㗎。 但我唔中意啜落去啊嘛。 哦。 我都唔會同我阿媽打車輪啦。 唔係，要攞啲手指啊，真係好似。 佢棘住我啊！啲手指。 佢有著褲噶嘛？牛仔褲嘅時候，即係譬如可能隔住牛仔褲，你咁樣整佢都好痕㗎，覺得。 都 OK 嘅，那個感覺係都 OK 嘅。 都我試下先。 係啊，可以玩下嘅呢個。 嗰陣時細個成日玩㗎啦。 係啊，俾人踢啊嘛。 係啊，成日俾人玩咯。或者唔系，我系成日玩人咯，但系我梗系唔会喺佢前面咁傻瓜啦。 一定系啦。 系咯，跟住啲人咪喺度踢前面嗰个咯。 你话 咁梗系啦， 我好似睇紧啲动漫咁样，后面一个前面喺度踢，真系最前嗰 个 踢出嚟。 咁我哋最仲有，其实我觉得佢应该有其他嘅，即 系可以再细致啲咯，应该咁讲系嘛？ 你想点样细致法咧？但系咧，竟然有人话系开光， 开光 一瞳咯，开个一瞳光。我觉得开光呢一样嘢唔系前奏嚟噶，大佬。 咁好明显啦，系嘛？ 系咪 煮菜嚟噶，摆明。 佢可能已经变咗系呢个前奏。 唔系你可以可唔可以唔系开光？ 前奏要悭翻啊，佢一样嘢嚟咯。 而系可能即系成咯。即係又係好似咁樣，你話你鍾意攞條舌尖去舐個肚臍，咁你想 我唔係講緊肚臍，我即係鍾意下面嗰個位囉。即係你話如果你話肚臍係部分 下面嗰位， 一諗我諗到落五寸㗎喇喎。 我冇咁，我唔係講緊五寸啊 ，OK？ 肚臍下少少呢啲位啊， 下面係咯，下少少呢一個位囉。 唔得，塞落嚟，我會推開佢。 我而家諗起一套好搞笑外國片啊，佢係咧男仔嚟嘅，咁佢將自己個姑姑咧就夾喺大髀之間，再夾實兩隻腳啦，跟住真係好似兩個妹啊，好搞笑啊，真係。 其實 OK 喎，男人版。 因為佢一 plan 就 plan 落去下面個位先嘅，我真係以為係女人嚟嘅。跟住要 plan 完上衣，點解冇波嘅？要嗰條友，跟住再講啲有須嘅，撞鬼啦！ 即係男人扮女人啊！ 係男人夾住咯。 係咪一定要夠長先玩到咧？咁短咁玩 曬落去得噶咯喎，應該 向後擺， 係啦，向後擺咯， 真係。 即係攞封箱膠紙黐住咯，見有一啲會 嚇， 因為佢只擘大腳喺度行啊嘛，即係有啲人會夾住喺度，直頭係扮咯，有啲就直頭係就算係平放嘅腳都唔會跌落嚟嗰度咕咕。我喺後面黐封箱膠紙。 我覺得搣嘅時候咧，即係學你咁脱毛咯。 正啊！我點 唔係其實可能佢就係 enjoy 搣嗰下咯。 我 爽啊！ 真係正啊！我搣都唔得啊！咁你唔好理搣，我搣。 我同你一人一片。 黐啲勁啲牛皮膠紙啊！ 唔係另一身嗰只，係 牛皮嗰只咯， 係爽啊！真係一流啊！俾你聽。 一條不正。 應該難啲。 做邊啲先？開光就真係唔 OK 啦。如果講話真係後庭呢一樣嘢， 即係講笑嘅啫嗰啲。 係講笑就 OK 嘅。你話即係你 乜嚇個膝頭哥嘅後面嗰個腳骨窿咯，其實都敏感喎。你輕數啊， 都多神經啊嘛。係 啊，都多神經。 都多神經，其實都 OK 嘅。 係你話敏感， 同埋有啲係有冇試過玩手指啊？即係 擺落個口度啜。 擺落對方嘅口嗰度，咁對方可能真係都係咁樣錫咁嗰啲啦。其實嗰個感覺都唔錯喎。 唔錯，但我先丟佢，你有冇剪咗指甲咯？ 自己會剪指甲。 我愛乾淨，我由得佢死啦，只有我啫。 係啦，即係呢個都 OK 嘅，手指玩手指啊咁樣。 冇 錯。咁即係話而家大即係而家統點講統計翻個分數啦。咁我哋就講曬嗰啲分數啦。咁我亦都好想啲人講下啦，即係最好向科林留下言啦。咁其實而家得出嚟嘅結果，其實最高分應該都是耳仔喎。 呢個係男士對女士的前奏嘛，不如男士自己講下想女士 點樣對佢啦，我哋都要學下嘢噶嘛。 不如你哋自己留翻， 係啊，我都係話， 我哋知道係啦。 第一樣嘢， 呢個地方敏感。 第一樣嘢唔想見到阿媽掹毛。 好好玩嘅真係。 你玩啦， 玩啦，真係會覺得好爽。 我喺度諗緊啦。羽毛都係戒親，你可唔可以由下面嗰啲毛咪又戒到嘅咧？ 我點知佢啊？ 掹啷啷嗰啲喎， 掹啷啷嗰啲都會生翻啲毛出嚟。 佢唔錫咪嘛？ 咁你但係你會舐噶嘛？ 佢啊，講緊 我都會啊。 佢啱啱出少少嗰啲係最容易戒噶嘛？ 係啊， 我見佢即係掹嗰個位置之後，我其實想講越嚟越少咯。 係咩？ 係掹嗰啲 跟住應該越 生 越濃噶喎。通常啲人話掹完之後越生越濃啊嘛。 初識佢都好似比較濃密，依家稀疏咗。可能我日子有功啊。 唔係，我知點解阿貓會咁做啦，因為阿貓中意一句説話。 咩啊？ 十個光頭九個富， 個頭本身就光 咗啦嘛。青頭， 關咩事？我都唔係頭嚟嘅， 係唔係頭？但係你中意冇毛嘅嘢， 毛真係成隻海膽咁樣咯。 身姿啫， 我唔中意成隻海膽咁嘅嘢咯。 但係中意自己隻鮑魚咯。 我覺得佢咧擰身就比較可愛啊。相信佢都會鍾意，我覺得佢個蛋蛋可愛㗎，我都要摸多啲啦，係咪先？所以佢好樂意俾我掹囉。 嗯，都係嗰句啦，啱啱中意青龍囉。 青龍 係 啊，我都即係要返去睇一睇，可唔可以掹一掹，都幾好玩㗎。 好玩啊，真係！尤其是呢，佢蛋蛋嗰位特別得兩條嗰啲比較孤獨嗰啲，不如掹埋佢啦，幫佢。 孤獨。 哦，我真的覺得好痛啊！呢啲己所不欲， 即係睺佢唔覺嘅時候啦，即係譬如瞓熟嗰啲咧，你掹完佢可能梳梳個面，佢一兩隻咁， 係我呢啲都係嗰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咯。我覺得我瞓得冧過佢啦。 咁你有時佢瞓先過你啊嘛，我係比較反瞓同埋唔太容易瞓得著。 其實 係 佢瞓得冧過我嘅。 未瞓嘅時候。哎，嗰好悶啊！你明唔明啊？ 明啊！ 你可能掹掹下時候，摸下摸下， 數毛喺度，掹一條嗰一條，可以數綿羊噶嘛？掹完一條，掹完兩條， 掹幾條我先瞓得著咧？ 通常數到幾多啊？ 好難講喎，我冇特意數，都係嗰一兩條特別攣，嗰一嘢戳起佢咯，我中意。係啊，你都會覺得噶嘛？嗰幾條特別營養不良咁啊。係，即係唔想留佢喺度啊。 但係我又冇諗過要幫佢拔咯 ，OK？ 我亦都唔會幫佢拔咯，我亦都冇諗過，真係 一毛不拔啊！真係。 哦，咦？咁一毛不拔嗰個咪我？OK， 我承認嘅，我唔會掹嘅。因為實在太，我覺得會好痛，所以唔會咯。 我個人喜好就中意掹須根嘅。 係，我都係啊，我中意啊。 其實我覺得啲男士咧留翻啲須啊。 唔係，我係衰到咧，譬如佢咧，譬如你掹完咧，咪又係會出翻嗰啲，咪會即係可能粗少少嗰啲咧。我係直頭唔俾佢剃噶，唔俾佢自己掹噶。我話你冇掹啊，你掹我寫名噶， 寫名 咯，好唔好啊？如果你掹咗我唔見咗，下次圈住佢，跟住隔離寫住係我嘅咁樣嗰啲咧，寫翻 名字咯。如果梳嘅話，我就要掹埋眉咯，即係幫佢收埋眉。通常咧，我收右邊咯，咪坐喺右邊，掹掹掹，掹完右邊之後就話我好眼瞓。 哎，好慘啊！ 我係經常做呢樣嘢嘅，之後再望住，咁我左邊點算咧？跟住我見到佢咧，有時咧 ，OK， 我真係瞓咗啦。第二日係點樣咧？佢剃咯，你會見到一邊有梳根，一邊冇梳根。好搞！ 我哋已經離曬題，兼且已經過曬鐘啦，又 冇所謂啦，過鐘就 我哋就慣㗎啦，係啦。咁好啦，我哋今次講到呢度先啦， 下次見啦， 拜拜。